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上午的10:01，这里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着重是来分享1098期的榜上排名情况。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摩登兄弟刘宇宁，烟火星辰。 烟花也怕盛开。 第14位，李宇春，轻浮。第13位，卡斯伯， Don't run away。 第12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知道何处是我家。 第11位，于丁密，蜂蜜人生。第10位，韦礼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第9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8位，杰克隽逸，尽兴。第7位，陈奕迅， Rainy Flaming， 朗朗， I want。 我要。 第6位，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ied。 第5位，大波浪，孟美岐，欲言又止。第4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3位，华研众星，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第2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 本周冠军曲目，张学友，李信一，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轻过是轻。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来听第1首进榜的新歌，出现在第15名的位置，这就是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的这首《烟花星辰》。 越过星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星空了愉快，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要。 尘埃，不忍染裙摆，爱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烟花也闪耀，给星辰未来，只要你 一首 OST 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头曲《星火》啊，《烟火星辰》，目前以第15名的成绩，以低调姿态开始了在全球榜的征程。李宇春唱出人间小确幸的暖心之作《轻浮》，本周成绩不变，依然是位列在第14名，而上榜时间已经积累到了9周，继续蝉联《恒星歌》。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蹒跚咿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一时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歌曲排行榜，上周以第八名成绩上榜，本周遗憾下滑五名，排在第十三。这是来自于上海的嘻哈音乐人 Casper， 卡斯伯，收录在八月份的 EP Imperfect 当中的这首潮流的旋律说唱单曲，叫做 Don't Run Away。在榜单的第十二名位置出现了本周降幅最大的蹦极歌，同时也是上周 Top 3第一首提前亮相的歌曲。上周以空降季军的成绩上榜，本周下降了九个榜位，这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山川》。 太阳从亮到黑，周而复始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儿，不远千里就谈私奔，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尾和巷口，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欢，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的你。在街尾和巷口，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想，我高枕山川之欢，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欢，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难怎么难？寻情花老去。都随你，从人间那般开过山的道，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体的你。 里？你哪里晴空万里？镜中的你有点怪气，哎哎哎哎，我俩的存在主义有交集也有平行， 连续两首火速蹦极的歌曲，之前是从第三名下滑到了第十二，李荣浩的《山川》。刚刚这首歌呢，是上周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但本周也有七个榜位的下滑，排在第十一，来自于余德密的全新专辑《池塘怪谈》当中的主打单曲《蜂蜜人生》。甜苦交织的超级大步，阳光又迷幻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是本期又一首成绩不变的这个歌曲，上榜四周，最好的成绩是第三名，上周第十，本周保持不变。韦礼安的这首《忽然》，这首歌呢是在因着疫情宅在家里的时候，面对无常的事实，无关对错，了然顿悟，有在这样的感情的层面上写出的这首歌。 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忍痛向你道别，而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他应向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仁慈他不会疏解，痛和幻灭让你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锻炼。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 小韩和制作人黄润仁联手打造张杰你值得更好的，目前排名是第九，在榜已经取得了最高冠军的成绩，上榜八个星期的好成绩。而且呢，这张专辑多首歌曲都是在榜上亮相又离榜，只有这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我自岿然不动。在榜单的第八名的位置呢，出现的是本期榜单的第二首进榜新歌啊，这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全新个人单曲，叫做《尽兴》。Future Bass 的潮流电音曲风传递出自我自由的意志，做尽兴的自己。 I'm on my way， 华丽翻墙，静静看我搬得到，搬得到，走路带着我。I'm on my way。当然只有我最懂，麻烦你看好我，做尽兴的自我。学不会对凭空送来的钻石有所谓，在套路选择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我千杯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别拆穿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针对， 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 I'm on my way singing the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不对，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襟对，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火加满，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慢点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只爱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引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上海始不断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粉转。你若是再去呼引，会谷到哮喘，就算裸裸恋，只想开始不断。 我 我 要你， 我要你， 我要你， 我要你， 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Will yes。 Yes.

城中潮流。 11:01，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我们揭开全新榜单的过程当中，我们稍事调整一下，换一个角度来听音乐。我们进入我们的城中潮流，一起来关注一下 QQ 音乐的新歌首发，带来的是五月天阿信全新营业的 OST 新歌，这是为电视剧《华灯初上》所演唱的主题曲，翻唱了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夏天偷走我的时间观念， 蓝色梦里懒得闭上双眼，难得出现是你蓝色的脸，躺在你怀里沉淀，月光在你身体画一条线，听听你轻轻呼吸，悄悄入眠。纯白小白色光点，夏天像写下诺言，穿过鹅卵石的细针，告诉我你收心了没有。眷恋缠绕着我的身体，干扰直觉，我在安插或者在难道搁浅，躺在你怀里沉淀，看月光在视线慢慢熄灭，听听你轻轻呼吸，悄悄入眠。裙摆像白色光点，唱着古老的语言，穿过鹅卵石的细线，告诉我你听见了。 是 QQ 音乐的新歌首发，这是来自于宇宙人的蓝色的你，是作为影集单元剧比悲伤更悲伤故事的插曲。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进入本周榜单的 Top 5。 第五名位置同样是新歌上榜，也是之前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都有上榜，进而才登录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大波浪乐队与孟美岐所合作的，叫做《欲言又止》。 我们走出我往复，我热后阻隔。

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华研众星城里的月光2021。上周这首遭遇滑铁卢的歌呢，从这个空降冠军下滑到了第十三，还觉得这首歌在中秋节期间推出的这个单曲有一种迟来的祝福的感觉。但是这样呢，倾整个厂牌之力的浓浓诚意呢，还是会带来大大的感动。那本周这首歌反弹了十个榜位，从第十三进到了第三名，成为了本周的火箭歌。好，让我们继续向上啊！本周的冠亚军歌曲呢，都是空降上榜的。首先带来的是这首是《反季节》上榜，仍然阻挡不住这样融融暖意的魅力，来自于 Eason 为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不期而遇的夏天》。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有声味，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

香港方面的男团 Mirror 的成员江涛的这首 Dear My Friends，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还是香港方面的歌手也是他的歌呢本周遗憾的离榜了，这是上周以第十五名成绩上榜，本周离榜陈伟霆的这首潮流的电音舞曲，叫做 Dear Future Lover。 白雪皑皑。

对于期望，我们都有不同的答案。想起他了，还是习惯被忽然偷袭的记忆打断。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只有那时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不见了吗？简单时光，幸好有那一段的陪伴。谁能忘了每个愿望，只是还会不会一样勇敢。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最用心过着，最有故事的，那时候的我们最快乐。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到最后想起还会笑的，那时候对什么都最真心了。 张杰的新专辑歌曲，一方面标题主打你值得更好的，连续在榜已经八个星期，而另外一方面呢，其他的主打歌呢接力上榜又离榜。这首最用过心最用过心的呢，也是仅仅停留了一周便匆匆离榜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上周榜单的前四名都是空降上榜，而本周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上周的第五名歌曲也曾经是高居冠军，本周遗憾离榜。这就是来自于尤长靖为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所演唱的成长主题曲，叫做《致未来的我》。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23个小时之后，明天上午10点再次回到空中。 长大以后，他们说你将与我告别，你会沉默，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说成年后要背着壳，代表不再轻易快乐。请看着我，你还有我，等在18岁的夏天。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去成为你的光芒，也作证你的悲伤。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我会一再犯错，请原谅我。能否追得回他，别告诉我难走吗，这个我从未退后。这刻过风雪的日落，大雪与灯火，最好的朋友去了哪，你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躲到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提着灯笼，这一点光你看见吗？